还将进行多场主题活动，全面展现近年话剧行业在传播形式、互动手段和跨界融合等方面取得的创新成果。 昨天2021年首批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名单发布，中国浙江渔村和安徽西地村入选，让世界通过中国乡村深入了解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国。 中国第七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第一梯队350名官兵昨天飞抵天津。自去年12月以来，该步兵营高标准完成了武装巡逻、止暴平暴、人道主义援助等7类20余项任务，所有官兵均获得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3级纪录片《听穿透历史的中国声音》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和纪录频道，以及总台所属多个新媒体平台推出。该片通过回望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来的一个个珍贵历史瞬间，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对外传播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总台以创新手段方法发挥多语种多平台融合传播优势，全面宣介中国发展，让世界感受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2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会员国共提该决议。 决议呼吁各方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敦促各国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前7日至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7日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强调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愿景：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旨在让奥林匹克点亮青年梦想，让冬季运动融入亿万民众，推动社会发展，创建和谐、和平和更美好世界。决议特别强调，在世界面对诸多挑战的今天，北京冬奥会将是展现人类团结韧性和国际合作宝贵价值的契机。 奥运会必须超越政治分歧，奥运会必须成为人类连接的纽带。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并得到173个联合国会员国共提，表明国际社会对此广泛认可。 中方代表表示，决议表明少数国家所谓抵制冬奥会的做法既不得人心也不会成功。奥林匹克休战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传统而设计的一项和平运动。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2号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乌克兰拒绝遵守明斯克协议是在走向一场灾难，西方把乌克兰变成对抗的桥头堡则是在玩火。 我要明确表态，将俄罗斯邻国变成与俄方对抗的桥头堡，在对俄罗斯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部署北约部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同一天，拉夫罗夫在与美方官员举行会晤时表示，北约东扩直接影响俄罗斯的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应以牺牲他国的安全为代价来加强自己的安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也强调，乌克兰加入北约对俄罗斯来说是一条红线。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6286万6050例，累计死亡病例为522万4519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883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8.59万例。12月2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40875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3798例。美国凯泽家庭基金会2号发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对新冠疫苗表示乐观的民众占比已经从今年1月的66%下降至半数以下，而表示沮丧的民众占比则已升至58%。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抗疫不力。2号，印度、新加坡、希腊、冰岛等国以及法国本土首次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德国从2号起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未接种疫苗者的限制。 德国看守内阁总理默克尔当天表示，全国范围的新冠疫苗接种强制令可能于明年二月生效。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事务主任盖耶二号表示，世卫组织已拨款1200万美元，在未来三个月支持非洲南部各国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再来看国际快讯。 俄罗斯东部军区二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首次在千岛群岛中的马图阿岛部署了冷堡导弹系统，并已经开始战斗执勤。冷堡是俄罗斯研发的移动式海岸导弹防御系统，搭载超音速反舰导弹，主要针对各级别水上目标。叙利亚哈塞克省省长加桑·哈利勒日前在接受总台报道员专访时，谴责美军2019年在叙利亚巴格兹发动空袭，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哈利勒说，美军以打击极端组织为由，对叙利亚进行无差别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破坏古迹。不仅如此，美国还对叙利亚的小麦和油田资源进行掠夺，造成叙利亚粮食和资源短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23次部长级会议二号以视频方式举行，与会各国决定继续维持原定逐步增产方案，明年一月继续增产。由于新冠疫情冲击石油需求，主要产油国去年达成减产协议，随着经济逐步复苏和能源需求增加，国际油价持续走高，主要产油国从今年五月开始逐步增加产量。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 西单，这名字很古老，但是面貌却是新的，令人瞠目结舌。啊，你一说西单，在北京这是很时尚的地方，都是时尚男女。在北京上哪儿看美女去？西单又年轻又漂亮，那个又时尚又新潮，那小姑娘有的是。但是西单这名字可是非常非常的古老。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说说西单的前世今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下是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这个节目咱们今儿个继续游走京华呀，跟您聊聊西单。西单的名字呢，源于一座牌楼。那么东单也是一个牌楼，东单那牌楼上面写俩字叫旧日，就是靠近这个旧啊，哎，还来旧菊花，这个旧，就是靠近太阳。那么西单呢，叫沾云，就是看云彩，都是在天上这意思，因为它就在皇城的东西嘛。因为都是单牌楼，而且东西相对，所以俗称呢叫西单牌楼，东单牌楼，简称就是这个西单东单。那么西单东单往北呢，各有一处啊四座牌楼的路口， 啊，所以路口是四个路口，它正好一个路口一牌楼，四个牌楼中间，哎，这围着这路口，等于就是西四牌楼和东四牌楼，那么简称呢就是西四东四。所以说呀，西单的全名就是西单牌楼，那么算起来呢，这个名字已经叫响了近600年了。明朝重建北京的时候，曾在城内设立了32方，为了有明确的地标，就在每方的入口都建一座牌坊，上面呢用大字书写着方名。原来立在西单街面那个牌楼叫什么呢？叫詹云，就是看云彩那詹云。因为只有一个牌楼，又因为呢地处皇城之西，所以西单牌楼就叫开了。过去呢，老北京是九经九纬啊，就是横着竖着九条道，西单那是非常有名的一条京道，哎，就是这个南北这个走向的叫京啊，东西叫纬，现在还是东京北纬还这么说呢。那么西单的名气呢，第一来自它的长度，从明朝起，西单大街就南到宣武门，继而延伸到菜市口，北呢到西四，一路拓展到积水潭的城墙。那么从明到清再到民国，这条以西单为中心的大街一直是老北京最长的两条道路之一。那么西单呢又比它的姐妹街东单好像叫得更响一点，因为除了长度的优势呢，它还是老北京最热闹的三条商业街之一。多少年以来呀，北京人啊不是都知道要逛街得去哪儿？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但是后边这句其实是后加的，哎，东四西单鼓楼前这是商业的地段，那故宫北海颐和园呢就纯粹是玩的地方了。而且一说故宫北海颐和园，这肯定就是民国以后这才凑上去的。那么20世纪50年代，哎，一说到这儿我就觉着，哎，反正牌楼就给拆了，嗯。那么说起这块古老的土地呢，人们口中也就剩下西单了，再也不提单牌楼了，因为没牌楼了。但是西单呢，哎，简洁顺口，听着还有老北京的浓浓的韵味。这西单留下的是牌楼的那些许神秘啊。那么以西单为中心，向北向南各有一处老北京谈虎色变的地方，他们分别是明清北京的行刑之地。北边的西四牌楼在明朝的时候叫西市，在2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是明朝统治者行刑之地。那么曾经保卫过北京的于谦和抗金统帅袁崇焕都是在这儿人头落地的。那么清朝的时候呢，刑场迁到了西单南边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年年二月这里刀起刀落，留下了不少冤魂呢。其中最让后人钦佩的是戊戌六君子。现在啊，要从西单走，会发现这条街依然在北京城里属于最长的街。它向南穿过老北京的外城，一直通到南三环西路的开阳桥；向北呢，通过二环，穿过三环，连着四环，一直延伸到四环外的清华北路。那么作为京城里这条旷日持久的老街，西单呢自古以来就是走街串巷的小贩们聚集之地。但是呢，在明清时期呢，西单紧邻皇城啊，它在皇城的西边啊，在这儿经商呢多少反正有点忌讳，所以这条街街面上真正的店铺并不太多，哎，但是那些个包袱皮儿似的零售的摊贩比肩接踵。那么西单真正形成大规模的商业氛围，那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初，也就是民国初年。当时呢，居住在灵境胡同东口寻贝勒府中有一个叫福林的人，这福林不是顺治皇爷啊，不是那福林，就是林是麒麟的林。那么他呢颇有商业头脑，他就觉得那个寻贝勒府啊，这个马厩以及马场可以利用， 于是呢，他就发动了一批京城的绅商联手，在这片地儿上呢，一口气儿啊，修盖了五座一并排的商场，分别叫福寿、惠德、厚德、裕德、福德，五个商场。感情最早这商场呢，是在那贝勒府的那个马厩啊马场盖起来的。到了38年的冬天，一场大火烧了3天3夜呀，这五的商场全都给烧了。后来呢，在这片旧址上又另起了一排新商场。38年，听众朋友们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时候，这是北京的沦陷时期呀，当时是北平嘛。那么大家伙就不愿意再起名啊，再叫厚德福德，不愿意叫这名了，就叫什么，就叫临时商场。哎，根据门面顺序，这个从北向南啊，就叫第一商场、第二商场，一直到第六商场。那么这一排临时商场呢，就造就了后来西单商场的雏形，同时呢，也成为西单一带商业聚集地的这个核心。那么上个世纪40年代呢，临近胡同西口以南，相继有书摊啊、饭庄啊、茶社呀、戏院啊等等。那么西单的这个商业繁荣由此就拉开了序幕。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北京的城区主要向西发展，伴随着长安街啊开发建设，这个西单商业区呢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扩充发展，这个街心的地标性的建筑这牌坊啊就被拆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公私合营，由于呢那个历史条件引发的商品供应短缺，造成北京商业网点是严重不足啊。那么相比之下呢，集零售业、餐饮业、服务业、修理业甚至娱乐业于一体的这西单这街面上，由于经营种类相对齐全，那很快就成为京城三大市级的商业中心。这岁月流逝啊，不知目睹了西单的几度变化。那么从马路两边挂满了牌匾的平房店铺，到比肩接踵的现在这种新式橱窗，从叫卖不绝的集散市场到建筑华贵的时尚商城，那么78年改革开放以后呢，西单的变化速度之快，就连最爱逛街的老北京人也觉着有点赶不上趟。那就是长安剧场、首都电影院、西单菜市场、亨德利桂香村啊、万里鞋店都没了，啊，曲园、又一顺、鸿宾楼、玉华台、天元酱园，这也都迁址了。就连固守在西单路东90年那大商场，也一次一次的变脸，当然是越变越时尚，越变越摩登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个80年代中期，啊，一直到90年代去逛西单。跟现在都大不一样。那么现在来到西单呢，感觉好像就到了欧洲的某个繁华的城市啊，泛着银色冷光的豪华大厦，早已经不是600年以前的那种东方古韵了。街面上到处都是那种很炫的那种格调，啊，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啊，这个超大的电视屏。虽然现在西单很繁华啊，很炫，那好像北京味儿也挺浓。为什么呢？北京是包容厚德嘛，创新嘛。北京不单是说老的四合院啊、红墙绿瓦是北京，新式的这种时尚的大商厦这也是北京啊。那北京不光是老旧，北京也有时尚啊，也有这个新的一个面貌。那西单谁说不是北京味儿，对不对？反正时代啊越来越变化了，西单呢也是变化的很快。那么除了西单单牌楼这个带有历史印记的这古老的地名，西单呢已经找不到一丝显日旧日北京风情的那种老街的踪影，哎，像一阵风一样，西单呢留给北京的只是过去的故事和今天的雍容华贵。西单啊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呢我们相声界就流传着一个呀，这个学生买金笔的这么一个故事。那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呢？您听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 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画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咱们继续游走京华，说说西单的前世今生。 老北京啊，有一段时间叫北平啊，在西单牌楼那道两边啊，地摊上是密密麻麻，哎，一个挨一个，那么行人走路都不方便。就是咱现在西单大街呀，现在那大街也不宽，是吧？所以现在咱们那个西单那不是盖了过街天桥啊，您顺中友啊、君泰啊那几个商场啊，您过马路不成，您得走那过街天桥二楼的那个。您想，现在都是这个沥青地，两边都是大店铺了，那还那么挤呢？何况那解放以前啊，两边都是密密麻麻的摆的地摊儿，那肯定不方便，影响交通啊。那么这个警察呢，旧社会也有警察，老警察他就取缔这个，不许在大街上摆摊儿。要是被警察抓住呢，轻者没收货物，重的还要抓人。那个小摊儿的小贩儿只要听见说喊警察来喽，兜起货物就跑啊。等警察走了以后呢，仍然回来在原地摆摊儿，哎，每天都得闹几回。那小摊儿上卖什么呢？无非就是什么，铜器呀、瓷器呀、木器呀、镜子、水壶啊、玉石、书画、钟表、钢笔啊，这个花瓶、玻璃杯啊、毛毯等等的这些东西呗，百货。那么有个从外地来北平读书的学生，他就借住在北平一个远房二大爷的家里。哎，这学生这天放学了，路过西单牌楼，瞧见地摊上有旧书，他就停下来拿起一本看。摊主就问了，哎，您要不要这书啊？学生说，我先看看。这个时候打旁边啊跑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支金笔，对这摊主就说了，我这有根金笔是花10块大洋买的，真正的24K金，今儿我急着用钱，我把金笔卖给你，你能给多少钱？摊主呢接过笔来一看，您这确实是个金笔，可到不了24K，这样吧，给2块大洋吧。卖笔那听，2块大洋，你这吃人不吐骨头，你这个。他转脸啊就对这学生说，哎，您看看这摆摊的，我们不能跟他做生意啊，这天天就想挣钱，10块钱买的啊，2块钱，这样您要不要？我看您有学问，我一看您这还看书呢，您是学生是不是？5块大洋卖给您行不行？我跟您说，要不是我急用钱，赔一半谁干呢？这东西您就上当铺当去，也能当个4块5块的。您看这学生年轻啊，他贪便宜，哎，当时一冲动掏出5块大洋来就给买了。回到家里呢，拿出书本，呵，挺高兴的啊，正好拿着金笔写字儿啊。二大爷一瞧学生手里拿着金笔，就问了，孩子啊，这笔打哪来的呀？学生说，二大爷，这我地摊上买的，5块大洋，多便宜。二大爷一听，还多便宜，什么笔这么贵啊，你可别乱花钱啊。学生说，二大爷，这您不懂，您瞧瞧24K 纯金的金笔，您看看。二大爷接过金笔了一瞧，哎，孩子啊，你呀，把买笔的经过给我说说。这你还不，我跟您说说，我去看那书记，然后旁边过来一人。这学生就把整个的经过就给说清楚了。二大爷一听就一摇头啊，孩子啊，嘿，你让人蒙喽，这笔是镀金的，实际上呢这是铜的，外边镀层金，顶多就值1块大洋。这卖笔的这跟摊主啊是同伙，哎，他们的行话，这卖笔这叫贴靴的，就是同伙照应着，这么个意思。学生一听 可就愣了。可怎么办呢？您琢磨呀，五块大洋对一个穷学生来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这二大爷也看出他的心思来了，孩子别着急，明儿啊，你在摊上买四个这样的金笔，我给你20块大洋。学生一听，二大爷别买了，我这上一回当了，不买去啊，只要你买笔了，别的你甭管，你买去吧。等到了第二天，还是放学那功夫，学生呢还打西单牌楼那儿过，边走边找那小摊儿。二大爷呢就在他身后不远跟着，假装不认识。一瞧那摆摊呢还在那儿呢，原地摆摊没挪窝。哎，那位说这摊主就不怕别人找他算账？不怕呀。你想，卖笔的不是我，我也没让你买这笔，我一分钱也没拿你的，你凭什么找我呀？那这个好，老北京这个骗子设局的，这个人都琢磨透了。哎，这学生一瞧，就是这摊儿，就是这人，过去跟他说，那谁，那个我昨儿个跟你这儿买了一根金笔，我今天那个还想再买四个同样的，你要是遇见昨天那卖笔那个，让他再卖给我四个，行不行？价钱好商量。摊主说，你买那么些干嘛呀？我们同学都挺喜欢的，偷我帮他们买。哎呦，摊主一听，这合情合理啊，这学生们都不懂，这学生今天啊拿到学校去一显摆去，同学一瞧都觉着好，那学生能上学念书的都有钱呀，家里有钱，这个又没见过这什么真的，哎，这对，他说的有道理，心里可高兴，高兴是高兴，脸上可没挂出相来。哎呀，那这个价钱可不能少，5块大洋一个，四个是20块大洋。学生一听，20块就20块，那个只要找着这人就行，我找不着。摊主说，你别忙啊，转一圈回来准有。学生转身就走了。学生刚一走，卖笔的那个，就是那贴靴的那位，就凑过来了。哎，大哥没事吧？这不是昨儿那个吗？他是不是找麻烦？哎，没事，这傻子，这是还要买四个呢。我跟他说好了，5块大洋一个，你给我四个金笔，你赶紧走，要不露馅了，待会儿人回来啊。是，赶紧。卖笔这位放下四支金笔，转身就走。那学生还真能逛，逛了半个钟头，这才回来。那个，那笔有了吗？啊，有了，你瞧瞧，这不跟你昨儿买那一样吗？完全一样。这是你要的四支金笔，那20块大洋在哪儿呢？学生接过金笔，放进口袋里，又从这边的口袋掏出来20块大洋，交给那摊主。那摊主接过20块钱来，还没来及数呢，旁边有人喊：“警察来啦！警察来啦！”哎呦，这摊主吓得揣起大洋，兜着货物就跑啊。学生呢，转身就回家了。刚到家，二大爷已经跟屋里等着他了。学生掏出四支金笔交给二大爷，二大爷哈哈一乐，哎，这个你看刚才我喊的怎么样？您喊的声还挺大，我都吓一跳。赶天这警察来了，就是二大爷喊的。不过您买这个嘛，您知道是假的？不，这就扯平了。扯平了？二大爷怎么扯平了？哎。二大爷说了，昨儿你花5块大洋买了一个金笔，就值1块。今儿呢，我弄他们四个金笔，值4块，正好是5块啊。这是咱没赔没赚。学生一听，那问题是，您买这四个金笔还花了20块大洋呢。二大爷一听，嗨，这金笔虽然说是假的，它毕竟还是笔，还是铜的，还是镀金，还能写字用。我那20块大洋呢，比这金笔还假呢，嘿嘿，是一文不值。二大爷在这儿等着他们呢。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Thank you.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那么今天呢，北京故事咱们聊的是西单的前世今生，并且跟您聊了一个美。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